经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日，京津冀地区园林样式雷图档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样式雷家族是指世代供职于清代内务府营造司样式房，主持皇家建筑设计工作的雷姓家族，请听报道。 上午9点半，参与中国园博物馆周末园林文化探索之旅活动的18组亲子家庭走进刚刚开展的样式雷图档展。 各位同学，大家听说过样式雷没有？ 展览策展人宁霄波为大家讲解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皇家建筑设计师群体样式雷家族的设计作品。 200多年时间里，雷姓家族延续8代，主持或修建了清代几乎所有的皇家园林建筑，包括颐和园、圆明园、天坛、中南海、避暑山庄、清东西陵等等。目前我国6非之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均打上了样式雷的烙印。 本次展览共展出京津冀地区园林样式雷展品35件，全面系统地向观众解读历代样式雷家族的传承历史，如他们参与了哪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园林工程。第一次全面综合梳理了京津冀地区样式雷主持或参与的园林建筑类型，包括皇家坛庙、陵寝、王府等。 比如说北京的颐和园、圆明园、天坛等等，河北的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燕郊行宫，还有天津的盘山行宫，通过园林的视角对京津冀3地的园林建筑进行了集中展示，解读京津冀园林文化。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历时4个多月的非遗传承人招募、考核及学习阶段，近日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志愿者招募活动结业仪式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举行。今年6月29号，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第5次面向社会招募非遗传承志愿者，最终有35人成功入围。跟随北京宫廷团扇、京错河雕、捐人制作技艺、木板年画、北京护国寺清真小吃5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进行面对面学习。经过培训，所有学员都通过了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传承人的认证，被授予优秀非遗传承志愿者称号。近日，周口传新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月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启动，活动向内地观众展示了香港丰富多样的传统风俗和手工技艺。本周六上午9点半，首都图书馆将推出讲座《清宫宴事解说》，讲解清代宫廷的宴席。昨天，东城区月时空享戏剧学院制英文戏剧展演活动举行。据了解，东城区青少年教育学院自2016年9月开始引入英文戏剧教育课程项目，目前已经有近2000名中小学生参与课程的学习。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 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最近我们一直追的这个上新了故宫，我们觉得眼光还是不错的啊，很多人都在谈这个事儿啊。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就因为这互动话题我们俩刚才掰扯半天啊，因为上新了故宫最后是有一个落点，就是根据这一集我们看到的很多传统文化的元素，故宫里的元素最后要有一个文创产品。 是，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买过什么有意思的奇葩的纪念品。 没错，为什么说这个戏比较有影响力呢？我身边有两拨人，一拨已经去买文创产品去了， 真的， 还有一波打算过两天重走周一围或者是邓伦的路线。 哦，不是去买纪念品，就是在去买纪念品的路上。 你看看，所以而且这个戏的收视也不错，是吧？也得到了很多包括政府部门啊、老百姓啊、观众啊、业界的很多好评。 就是叫好也叫座，这个比较难。然后我搭档就说，我送过你很多纪念品呢。我说你什么时候送过我纪念品呢？我怎么就不记得呢？ 哎，你说说。 然后他说8年前送给我一冰箱贴，这事儿他都记着呢。 米夏，你是多么恨我啊！明明 我没恨你，我感激你。我回去找找那冰箱贴哪儿去了。 明明过了 是铁岭的冰箱贴吧？ 3个月，他非说是8年，跟我在一起做节目，日子有那么难过吗？ 4个字，度日如年。把效果器打开， 效果器坏了， 让我冷笑一下。 效果器心碎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互动。你说谁没买过纪念品？谁没有收到过纪念品？ 对，一般出去玩去，回来给同事啊、朋友啊带点小玩意儿，是吧？ 对。 或者你逛博物馆的时候，比如我去外地逛一个博物馆，你逛了一大圈，你总想买点文创产品， 是吧？书签儿啦、冰箱贴啦、各种小尺子呀、什么的。 所以这个话题，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发言权，都会有想说的，大家可以说说啊，您买过的或者您收到过的那些有意思的纪念品。那接着来说上新了故宫，上新了故宫进入第6期了。这次的主题是紫禁城里的3位00后， 1900后， 他们分别是 溥仪和他的一妻一妾。 请问谁是妻？ 婉容是妻，文秀是妾。过去你不能说啊，中国封建社会男人是一夫多妻制是错的，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对， 正式妻只有一个。 就算有一夫一妻再加一妾，感情也未必幸福啊，是不是？在这个戏里面，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文秀不就是公开和他的现任离婚了吗？ 对，因为他们生逢末世，你要说这样的后宫其实相对比较简单，没有什么几个妃几个嫔，皇后啊皇贵妃没有，就一妻一妾，按说这个应该还可以吧。可是生不逢时啊，最后一任，是吧？这日子过得虽然物质条件不愁，但是精神生活非常的惨淡。 是，这一集的开头给出的线索是故宫里一张桌子的照片，上面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 哎，这个线索我觉得导演组也好，编辑组也好，找得非常的巧妙。 我觉得这一集的穿越感特别强，因为以前呀，没有留下过照片儿，就是你所有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去想象，或者是根据一个古代宫廷的画儿我们去穿越，而这一次你是可以对比着照片，哦，这是100年前拍的，你看就是这儿，现在物是人非，所以那种穿越的感觉，时光的感觉会给我们很强的冲击力。 是，那么有很多照片，包括他们骑自行车的照片，包括在这个储秀宫里面生活的一些场景啊。那么这一集的嘉宾请的也很有意思，就是在电影《末代皇帝》当中扮演过文秀的吴君梅。 嗯，他的出现也让我们回忆起那部电影啊，当时那部电影是得了非常多的奖。 是，那导演也是刚刚去世不久啊，意大利的著名电影艺术家贝托鲁奇。那其实呢，他拍过很多啊，比如说《巴黎最后的探戈》、《1900》等等。而且他拍这个《末代皇帝》啊，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到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 这个非常难得了， 非常难得。而且当年也获了很多的奖，所以说现在看来啊，是不可能再重现了。 不可能再让你回去拍了。 对， 他不说了吗？这就多少年后又一次进来拍摄，就是上新了故宫了。1987年到现在，你想想多少，31年了。 对，当然这个电视节目和这个电影啊，在艺术上的这个高度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啊。 嗯， 当然如果看过这个《末代皇帝》电影的观众，很多人都会对这个溥仪在紫禁城里骑自行车的那个情景是记忆犹新。这一集啊，哎呀，也有两个演员就在故宫里骑，但是我在想他们是在真的在故宫里拍的吗？因为吴君梅当时骑自行车就没让他进去吗？ 那因为拍摄还是可以骑的，而且故宫的工作人员，那故宫太大了，你要是腿着那得走多长时间，是可以在里面骑的。 真的呀？ 真的 啊，那太幸运了。 那个以前采访过故宫的就是钟表修复师王金老师，你记得吗？他就说过一个细节，他说我们家这个自行车已经有30多年了，1986年买的，现在除了车座子换了几个，其他都很好，我经常保养它，我就骑着它就是在宫里走。 哦，你看看，这是当年皇上的这个待遇，现在工作人员也能实现了。 就你骑骑自行车，我觉得还好吧，应该没有太大的破坏。但是你游客当然不能就进去骑去了。 游客可以到一个仿真的地方去骑骑。 嗯， 当年为了骑车啊，这个溥仪命令下面的人啊，锯掉了很多的门槛儿。这个我觉得肯定会遭到当时保守派的这个反对啊。我们来听一下戏里的介绍。 所以当年这些地方的这个门槛儿都是因为他骑自行车所以给锯掉的吗？ 是，应该是的。 哎，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哎呀呀，哎呀，终于把您盼来了。我们今天这个目的地是想去养性斋，走到这儿我们发现走这一路啊都没有门槛儿，然后这有的门槛也摘下来了，我们就想着是不是那时候溥仪想骑自行车啊什么的，就把这门槛给拆下来了。 非常正确，这个门槛，故宫的门槛很有故事，您亲自尝试一下把这个门槛抬起来。 太好了，太好了。 1、2、3， 小心。 哎呦，还真的挺沉。 实实的木头。 往里边走，那边有石座 啊。 跟往前走，往前走， 往前走啊！ 哇，这要搬多远啊？哦，很沉，很沉的， 很沉的， 很沉的呀！ 搭在这个上， 直接放 手，小心手， 等等等等等等。 慢慢 放 OK， 放哦，真的蛮沉的。 好嘞， 这个门槛锯掉了之后，不是随便就扔掉了，它是做了一定的处理。他把锯掉的这个门槛这个部分，他装了一个锁儿，在原来那个门槛的位置呢，凿了一个卯。这样的话，每天那个早晨开启宫门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门槛拿下来，放在这个固定的石座上。晚上关闭宫门的时候，再把这个门槛抬回那个原处，装在上面。这样的话呢，总体来说这门槛还存在，对建筑呢，也没有大的影响。 这门槛还是当年的门槛吗？算是文物？ 是文物，它上边那个包了一层那个铜皮，这个对它起保护作用。 刚才我问君梅姐姐，是不是在他们所拍的那段历史，末代皇帝当年因为跟庄士敦学了骑自行车之后，他希望骑自行车能够更顺畅，所以把这些所有的宫门的门槛都锯掉了。 他锯掉门槛的目的呢，确实是为了骑自行车。他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他大婚的时候，他的堂弟叫普佳，送给他的礼物。他接触到自行车之后，他就在宫里边，骑着自行车玩。但是宫里的建筑呢，就是门槛特别多，骑自行车呢，他很不顺畅，所以他就下令把从他的寝宫养心殿一直到御花园这一段距离的门槛全部锯掉了。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心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刚才大家听到就是历史上溥仪锯门槛骑自行车的这样一个片段的讲述。 无论是在87年拍摄的那版电影《末代皇帝》当中，还是我们看到的上新了故宫的这个片子当中，溥仪骑自行车的时候都很快啊，一种很爽的那么一种感觉，其实是他内心其实一直都像一个囚徒啊，一直很憋屈的那种。那骑自行车的时候，他突然找到了飞的感觉，我自己可以掌控我自己，所以他特喜欢在紫禁城里骑自行车。那因为几个门槛我不能老下来吧，这飞的感觉不顺畅，所以就把这几个门槛都给锯掉了。 你想，门槛几百年了，自行车是个新事物，溥仪呢又不再是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了，年轻人还是带着好奇，带着新鲜，带着闯劲儿，带着想打破一些制度规矩礼法的这种劲头，以自行车的方式来进行突破。不过现在我觉着大可不必锯门槛了。现在要在里面骑可以玩特技。 对，现在人骑自行车都特牛，那种运动叫什么 啊？极限运动一样的是吧？ 哎，对对对， 就是 连把杆上都能骑， 有门槛才好呢，是吧？有门槛才能显示出它的技术的高超呢。 啊，是，估计那时候自行车减震不太好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买过什么样奇葩的、有意思的纪念品？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圆舞曲说了，我曾经花了50块钱买了一个跟真的驳壳枪那么大小的一个打火机，这气儿用完了之后啊，我就放在书柜里当纪念品，特别珍惜。再后来呢，我侄子看到了，生生给我抢走了。 有人问为什么今天说纪念品呢？因为我们说上新了故宫啊，每期的后面都会上几个文创产品，但有一些文创产品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和大家来见面。 他只要网上点击量超过多少？好像是190万，那么这个就投入生产。你看，咱们历数一下啊，有睡衣，有熏香，是吧？这期是耳机，还有好像有靠垫吧， 还有那个项链吧？ 啊，对，还有就是仿那个田黄三连印的那么一个， 是吧？ 放口红啊、粉饼的那么一个东西，像挂饰一样。 是，这位朋友说，我曾经看到两条新闻，第一条。外国一哥们儿买了一�辆真的坦克，每天开坦克送8岁女儿上下学。 这是纪念品吗？ 这哪个景区有卖？你告诉我一下。是军营里有卖吗？ 啊，这还，其实我买纪念品，我挺注重它的实用价值的，就是它除了摆着好看，它最好能还能有点用。 钱。 我好多朋友他们就到哪儿都买冰箱贴，然后他们家冰箱整个一面。正面可能还贴不了，就全是那个各种地儿的冰箱贴。 那这冰箱开一下门得掉3-4个下来吧？ 侧面嘛，反正有时候动静大点就掉2-3个。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长城就买了一长城回来。 啊，我第一次去兵马俑买了个兵马俑回来。 哎呀，说到买兵马俑，我那次也是去西安。 你买了个1:1的。 我要走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给我拿了一盒，怎么有5个兵马俑？ 五个，多大？ 就是大概手掌那么长吧。 一拃来长。 对对对，那天下雨了，我没带伞，着急忙慌的往前走。 然后呢？ 原来就喊价很贵嘛，100， 八十， 这么贵啊？ 五十、二十，哥，十，就这种。 二十全拿走，这五个都是你的。 对，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下雨了，还有把卖，还有个卖伞的。 然后呢，你买了什么？ 从来不还价， 一百买不买？ 很有意思。最后我没有买那个兵马俑，买了一把伞回去。 哎，现在其实有的博物馆做的文创真的是挺好的，就是还有实用价值，比如说做的伞啊，上面是那个藻井，然后做的这个袋子，现在好多地儿都卖那种跨的那种白布的袋子， 是， 但是有点泛滥了，我觉得 啊。我第一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哈、啊，我买了一个就文件夹，就是很简单，就是塑料做的嘛，文件夹，但是那文件夹的表面都是是个红底的，我忘了是什么，因为我送给别人了，就是跟他那个连廊画的那个画呀，藻井里的画那个图案那个元素。 对，因为你游了一圈之后，你总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我来过这儿，我看过这个真实的实物，你再有一个纪念品，它好像承托着某种记忆带回家，所以文创啊，就是我们所谓今天说纪念品，今天说文创，它还是我觉得会打动一些消费者的。 好，我们再说回这个上新了故宫啊、这一集呢，他们走进了当时是溥仪住过的地方啊，那么里面呢有电话，有电话，那也告诉大家一段历史，就是溥仪拿着电话给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打了一个电话。 就是溥仪啊，在紫禁城里，那时候只能前面三大殿都不属于他了，他真的闲篇没事儿， 不能去、啊、 然后他就拿着这电话，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也不多，他就翻翻翻，哎，他还能用那点餐，就叫外卖那时候，然后看到胡适了，哎，就这人挺有意思，我给他打一个吧，你来见见我。结果就真的促成了两个人的见面，没想到这次见面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来听听这段 啊，来听一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溥仪拨通了胡适的电话，促成了二人之间的会面。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我这无心的玩笑真把他给引了。 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 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步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儿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他就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也可算是少年的人来谈一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变成了一条怪诈的新闻了。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是指的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思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里吵闹起来了。 我不知道在宫里是怎么记载的，但是我记得在胡先生自己的日记里和很多地方他都提到过那次东西，而且在当年的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然后一波新的人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去跟那些腐朽的当年的代表去见面？旧制度的这个拥趸派会觉得，像这样提倡白话文的这样的一个杨博士，他在废旧、在破除、在捣乱。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三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买过的最奇葩的旅游纪念品或者是文创产品。我们的听众林达说，前些日子单位派我们去一风景特别好的地儿，那个地方呢卖空气罐头，

这两个女性其实都非常悲惨。 她是1909年出生的。你看，在上新乐故宫啊，好多次溥仪都管她叫爱莲女士。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她自号爱莲，就爱莲说的那个爱莲，这是她的自号啊，也可以看出她的志趣和她的对于人生的期待， 对 吧？ 就是本身不善于表达，她和婉容的性格截然相反。婉容是比较洋范儿的，从小在天津长大，接触的事物也比较多，比如她会吃西餐，知道一些礼仪，然后活泼开朗。这个文秀就不一样，她比较内敛，不爱说话，平时喜欢自己看个书，而且婉容在某种程度上对她也是有压制的，因为一个是后，一个是妃嘛。 对，文秀啊，出生在方家胡同， 是不是陆米仓胡同旁边的那条？ 哎， 那叫大方家胡同。 方家胡同，前段时间还去过， 干嘛去了？ 但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我们原来节目和大家说过，陆米仓胡同那儿有一个智化寺嘛，北京文博交流馆，明代大太监王振的所谓的家庙。 那不会是那个地方吧？ 他如果是那个方家胡同，那离这儿就很近啊。距离二环也就200米， 对对对，是不是？ 他不可能住在五环以外。 他是蒙古族，入宫以前呢，过的是平民的生活，但是他很聪明，又喜欢读书。有一年，有一次，我们说这个选妃是吧？他13岁的时候呢，是以照片的方式来入选的， 就那时候就看照片了。那时候不能那个美图，所以照的都是真的。 一开始的时候感情还是挺好的。后来1924年他被逐出宫的时候，在衣袖里藏了一把剪刀，他要自尽殉情。后来没有成功。后来呢，因为他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再加上和婉容也有争宠的这个关系，所以和溥仪的感情慢慢就疏离了。 对，其实啊，对，其实溥仪晚上哪儿都没去，他既不上文秀那儿，也不去婉容那儿。 这个在上新乐故宫里面有一段呈现。 但是呢，他俩会觉得，他没在我这儿，必然是在他那儿，所以两个人还是会有猜忌的。 1931年8月，他登报公开要和溥仪离婚。你想，几千年来，有谁是吧？ 就是 把皇上给甩了。 就是只有男的休女的休妻是吧？您这把皇上给炒了，这事儿。所以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10月份正式宣告和溥仪离婚。后面的生活我们也是挺关心的。他后来呢当老师去了，但是因为也有很多的骚扰，所以他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77事变之后，他是坚决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大节不亏。后来呢生活还是比较艰辛的，以胡纸盒还有上街叫卖为生。再后来在华北日报社做了一些校对的工作。在1953年的时候因病去世，年仅44岁。 对，44岁。就婉容死的时候，婉容另一个啊也就40多岁，45岁左右。 是。那么你看他的这一生的轨迹啊，其实都和他为末代皇妃是有关系的。他渴望自由，也想冲出这样的一个深宫大院，但是他没有办法。 我们去看他的照片啊，有这次上新乐故宫也展示了一些，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些，你看他的照片就全都是低着头，就没有那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微笑的照片。直到后来他当了老师，有一张穿着我们现在推测肯定是深色旗袍的那么一件衣服，他笑得好像很自由很快乐。 所以你想当时多难得拍一照片啊。你看那个婉容， 他们在宫里我估计当时经常拍，也留下了那么多照片。 那婉容对着镜头都是笑，对吧？ 对，基本有笑模样， 而且摆那姿势还挺好看的。 婉容 她呢，就是要么就低着头，要么就侧着身。 就是那种没有说幸福的微笑，几乎没有， 就是有一点远离，或者说 或者是性格原因，就面对镜头的时候可能也会收着点。 是。那么从他的文字当中，我们也能够去找寻他当时心路的一些历程。我们来听一下他写的，当然在这个戏里面哈，用了一段演绎来表达他的调路怨。 那天春光明媚，满眼繁花，我无意中散步到御花园，忘得累了，就靠在树上休息。忽然我听见一声声哀婉的鹿鸣，循着声音凑进去一看， 一头小鹿，正怯怯地望着我。它就像判了终生监禁的犯人，除非得到赦免，否则永远永远也不能走出这道藩篱。正如庄子所说，宁愿在贫贱的泥潭中做个清醒的活人，不要在浑浑噩噩中做个高贵而安逸的行尸走肉。我和鹿的心意都是如此。 我觉得这次呢，让吴君梅来作为一个客串嘉宾啊，是太适合不过了。 嗯，就是他主要找一些有相关性的这样的演员，比如说上期找的是宁静，他曾经演过孝庄，那这一次说的是末代皇帝，他就找了这个吴君梅。 但是我觉得还有点不足，就是他在末代皇帝当中的表演的镜头不多，宁静那次还是挺多的，你记得吗？ 嗯， 有很多次带着小皇帝出场啊，他面对多尔衮啊，他辅佐小皇帝啊，还是有很多这个镜头。但是这次呢，末代皇帝的镜头出现的，特别是吴君梅的镜头出现的不是很多。 这个你可以重新重温一下末代皇帝那部电影。 对对对， 很经典。 我估计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也会去找电影来看一看啊。 嗯， 好，那一开始咱们不是说这个这一集呢是用一个照片来引入的嘛，照片是个线索，就是咬了一半的苹果放在一个榻上，是吧？ 放在一个炕桌上。 炕桌上， 嗯， 哎，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他们就在寻找这个照片到底是哪一座宫殿里，什么样的场景下拍摄的？ 嗯，他们来到了储秀宫。储秀宫开放了吗？没开放。这次呢？ 储秀宫是开放的。可以进去，但是你不能进里头去， 没有到里面去嘛。 所有的宫殿你可能都是只能在外头看一下。嗯， 他们还上楼了，都没有。 对，那你是上不去的。哎，我发现故宫怎么他们都统一用一种壁纸，你发现了吗？倦勤斋、储秀宫就是白底儿的，上面有那种小花的那样的壁纸。我很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花纹。 倒是啊，但是花纹肯定不太一样吧？ 我看着都差不多，这得问问。问问那个主创的，或者是故宫的工作人员，那是那时候就贴成这样的壁纸吗？还是后期我们修复的时候贴成这样？ 你看啊，咱们这节目无意当中就又生成一种文创了，都不用设计， 壁纸 直接把壁纸推出去。 所以我觉得壁纸还挺好看的呀。 你可以做成那个什么小贴纸啊，是吧？ 它有就是有不同的那种那个透明胶嘛，它就给你弄成带花纹的那种。 这是已经有的， 嗯， 你也可以贴在你的家里啊， 贴个大的，贴个胶房， 咱装一个， 嗯， 什么？咱们那么多广告是不是？装一个呗。好，我们来听一下储秀宫里的情况。 我给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这间储秀宫呢，住过的最后一位比较著名的是清朝的慈禧太后。 这里就是储秀宫的明间，正中呢有地屏、宝座，上悬大圆宝镜匾，是用于节日接受朝拜之用的地方，平时并不坐在这里。这边是东次间，主要用于看书和待客之用。这边是西次间，与里面的西梢间卧室相连，主要用于更换衣服和休息之用。 这间展室里面所有的陈设是以恢复慈禧当时的陈设为主。 这里摆放着一对象牙塔，它是以一根完整的象牙雕刻而成的。这对象牙塔是为了庆贺慈禧太后50岁寿辰时进献的。这是一对象牙镂雕群仙祝寿龙舟和凤舟，是清宫内务府在慈禧太后60生日时进献的。周身鳞片密集，楼阁灵秀华丽。 这一幅其实算是这间屋子里很特别的一间，就是点翠工艺， 翠鸟羽毛是吗？ 对，一个是翠鸟的羽毛呢，它不会说像颜料一样褪色， 是， 嗯，而且一定要在活着的时候取下来。但是现在呢，就是翠鸟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了，所以这个工艺还在，只是这个作品现在基本上不可能再有了。 它那个蓝是没有任何颜色可以替代的。 通过我们看到的这几件文物，你就知道当时慈禧的这个生活有多么的奢华哈、啊。 我觉得那个洗手的盆子都那么讲究， 那可不是， 何况那两件象牙雕呢？ 哎，我去储秀宫的时候啊，那个志愿讲解员给我出了一道题，其实这次拍摄的时候也扫了那个镜头，你发现有一个木头架子上支了一个粉彩大缸，这个缸的直径大概有70公分，70-80公分左右吧，就放一大缸。慈禧当年很喜欢在这个缸里放一种东西，你猜猜是什么啊？ A 放书画卷轴，因为慈禧自己叫大雅斋，她也创了很多来画画什么的。 B 养金鱼的，放金鱼啊，多好，看看。 C 放冰的， D 放水果的，你来猜猜，我也考考大家。 我觉得不太像前两项，前两项很容易被想到。 前两项是啥？书画卷轴和这个金鱼是吧？ 对。 啊，不是这两项，排除了。 估计不是，我觉得很容易。要我就放画或者养鱼，放冰不太可能，所以我选放冰。 你是逆向思维，放冰是吗？ 嗯。 就慈禧怕热。 嗯。 是吧？所以就放点冰。 对。 可是以前我们说过呀，放冰好像不是这样的。放在粉彩大缸里头吗？我告诉你，这事儿是冬天干的。 冬天啊？ 冬天，一般是冬天。 那就不是放冰了。 放什么？ 刚才说的最后一项，水果。 放水果的。 对。 把这水果放满满一大缸，就跟那东北的地窖似的。 啊，显得颜色多好看呢。冬天嘛，是吧？看看水果多有生气呀、 啊。 哦。来，老师怎么回答的？ 老师怎么回答的？我看看大家有没有答的。哎、嗯，金鱼。 嗯。 啊，不对啊。这个 DO 你答的不对，正确答案就是我搭档答的，时间不多，就他放的真是水果，他会放几种，哎呦又有答的，我看看对不对啊，苹果水果，哎，春风葡萄林、 啊、 这都原来的老听众啊，龙一就是放水果，但他不是放普通的水果，他是放芸香科的水果，芸香科的水果就是橙子呀柚子呀橘子呀，有挥发油成分的，香香的，就是在中医讲有理气的成分，他会在这个大缸里放上木瓜，不是我们那个热带的木瓜，也是一种芸香科的，叫就是类似于海棠，就是铁梗海棠的一种东西，木瓜、香橼和佛手，然后很香。按今天的话说，慈禧是很喜欢水果香型的香水的，就放在这个大缸里，每个月会初二和十六换缸的倒缸，然后这些水果就归了他手下的宫女了、 嗯、 这个细节在《宫女谈往录》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哪个嘉宾说的呀？ 故宫的志愿者，原来上过国家宝藏，叫李奇功老师。 哦，知道 啊， 知道， 对， 这 是确凿的，而且书里有过记载。 你看，如果他们要听了咱们的节目的话，上新路故宫又会加一段。 可是这期的男主是溥仪，他往回倒说慈禧爱这个，就有点跑题了。 那这还没结束呢。 啊， 对吧？ 我觉得终有一期他会说慈禧的。 肯定啊，他按着时间来。 而且慈禧为什么老住储秀宫啊？ 嗯、 就是因为他在这儿生了。同治皇帝，这是他政治上确立自己位置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他觉得福地，后来他就把这院子整个两个扩一起了，特别的豪华。嗯， 我记得我们去故宫的时候还是有一段开放的，是吧？ 就是你那个院落你是可以进去的，但里头你进不去。 是我们是从侧门、嗯、侧边的那个屋子里出来的，我记得是。 对， 大家有机会一看看，就是这个电视节目里呈现那些象牙雕啊， 嗯， 我觉得这个时间太快了，最好在那儿停30秒，让我们好好看一看。 所以就是对故宫有情节，然后喜欢文物、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我觉得会喜欢上新的故宫，因为你是没有机会近距离的去看那些工艺品的。 对， 而且也没有人给你做专业的讲解，说这是什么工艺，百宝千啊什么的。 在这一期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他们终于在储秀宫找到了照片拍摄的位置、嗯、只是那张桌子已经不是照片上的桌子了，但是那个位置找到了、 嗯、 就是摆放吃了一半的苹果的那个位置，我们来听一下， 就很匆忙，是吧？ 嗯。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京畿警卫司令陆中林奉命执行刚刚通过的修正清史优待条件，要求溥仪废除皇帝尊号，即日移出紫禁城。 婉容就是坐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位置，然后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三个年轻人就只好很着急的、很慌张的。逃离了紫禁城， 所以这张照片上的这半只苹果，算是见证了那三个00后在紫禁城里生活的最后的一个片段，一点点时光。 确实哈、啊，这半个苹果见证了他们在紫禁城里最后的那一刻时光。 嗯， 那后来溥仪呢，成为了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曾经属于他的紫禁城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建筑群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对，大家回去看看那个末代皇帝那个结尾，其实那是一个写意的啊、 嗯、 他就又来到了这个 曾经坐过的宝座 啊，没有坐上去，但是他从那个匾后面拿出一个小玩意儿、 嗯、 那肯定是假的，但是让你看完之后觉得哎呀这个百感交集哈。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转眼之间2018年啊